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何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四集。单隐生的声音刚落地，船舱的门就同时打开了。单隐生从里面走了出来，光线乍然亮起，然后又被他挡住。逆光出现在船舱门口的单隐生上前两步，走在甲板上。他抱胸站着，似笑非笑，目光落在被白羽紧抱着的杜艳里的身上。 我今天的运气也太迷了吧，走到哪都能碰到杜艳里，而我身边的人也总能跟他扯上关系。一次是巧合，难道两次也是巧合？哼，杜艳里是专门来挖我墙角的吧。 其实这个时刻不仅仅是单隐生这么想的，就连杜艳里也是这么觉得的。 今天到底怎么了？走到哪里都能碰到他，还总是在特别尴尬的情况下。中午躲过了一次，结果到了晚上还是被扯进来了。 杜艳里扫了白羽一眼，只见白羽整个人都彻底蒙圈了。杜艳里只好自己动手将人从自己身上拿下来，然后完好无损地交还给单隐生，同时赶在单隐生说出第二句话之前，就率先把这次事件来了个盖棺定论。 单先生，你的朋友还给你，他腿脚好像不太灵便，刚才走着走着就撞到我身上了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一步了。 话一说完，杜艳里就越过单隐生和白鱼，独自走进了船舱，回到了酒会之中。甲板上就只剩下单隐生和白鱼，以及满是尴尬气息的空气。白鱼这会儿也终于回过神来。 单先生，您听我说。 怎么都让我听你们说？ 事情是这样的，我 还记得我在进来之前和你说的话吗？ 记得。 重复一遍。 乖乖听话，什么都有。 没错，乖乖听话，什么都有，意思就是不乖的话什么都没有。而你让我很失望，一个三心二意的二手货。 单隐生说完话就将人推开，也径直回到酒会之中，留一个哭笑不得的白鱼在甲板上。既然这是个慈善酒会，那么主办方必然会安排一场慈善义卖会，但对一天之内经历两次绿帽疑云的单隐生来说，哪怕这场慈善义卖贩卖天上的月亮，也吸引不到他的注意力。司仪在台上说话，他在台下心不在焉地想事情，他的脑袋已经被杜艳里完全占据了。一方面他觉得杜艳里应该不是在故意绿他，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事情真的太过巧合，巧合到他忍不住疑神疑鬼。 万一杜艳里真的在故意绿我？算了，没有证据，我又不认识杜艳里，我也不会再跟杜艳里见面。我在包养下一个人之前，一定要调查清楚他和杜艳里有没有关系。 慈善酒会结束，刚做了决定不到五分钟的单隐生，就在游轮上的会议室里再次看见了杜艳里。实际上杜艳里已经在会议室里等了好一会儿了，他没有参加最后的慈善义卖会，因为他觉得这种不重要的贩卖活动只管丢给秘书便可。所以他先行一步来到了会议室，翻了翻合同，试图摒弃之前的种种不愉快。现在谈判对象单隐生终于出现了，杜艳里站了起来，向单隐生伸出手，非常的公事公办了。 单先生你好，我是杜氏财团的现任负责人杜艳里。 你 单隐生没有伸出手，而是转头看向许亚。 你没有告诉我杜艳丽是今天的谈判对象。 许亚的脸上带着微笑，但心中却暗暗不爽。 单总，我说了，单总，杜先生还在等着您呢。 他还想着之前的事。 杜艳丽没有义务去等单隐生从过去走出来，所以他收回了手，直接进入今晚的正题。 单先生，合同你已经看过了，杜氏财团旗下的智逸珠宝希望和 Musis 公司展开深度合作，共同举办一场春季秀。 这次合作是两家公司的强强联合，两个高端品牌合作，初步目的为举办一场成功的春季秀，最终目的则是联合打造一个不逊于国际秀场的奢侈舞台，季节性展示高奢珠宝与高奢衣物。室内的谈判正在火热地进行，然而谈判的人并不知道，就在这个会议室闭合的房门之外，有一个人正在深呼吸，试图为自己闯进会议室的举动鼓舞打气。这个人就是白鱼。单隐生与他最后的对话实在让他非常的惶恐，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向单隐生解释清楚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才能抓住单隐生这个足以让他攀上人生高峰的台阶，否则他就还是那个无人认识又背着一屁股债的白鱼。当白鱼深呼吸到第三次的时候，他下定了决心，猛地推开了会议室的门，并坚定地走了进去。 单先生， 突然有人闯进来，会议室里的人顿时愣住了，他们齐齐看向冲进来的白鱼，又齐齐看向坐在沙发上的单隐生。一瞬间他们都脑补了很多很多。杜艳里同样看着白鱼，也看向单隐生，他再也没忍住，用手按了按额角。 怎么又来了？单隐生就没有一次能好好的解决他的情人吗？ 白鱼这么突然闯进来，单隐生对此也同样的错愕，他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。 你怎么进来了？谁让你进来的？ 单先生，请你给我一点时间听我说完，事情绝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和杜艳丽先生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和他之间绝不存在任何的苟且。 白鱼此话一出，单隐生和杜艳丽都不约而同的无语至极，在场的众人现在不仅是震惊了，他们都开始惊悚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单隐生被牵扯进去很正常，但杜总怎么也被牵扯进去了？难道他们三人？众人的目光在三人之间转来转去，又转来转去，又脑补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。杜艳离手背上青筋一跳，单隐生则脸色变得铁青。 够了，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，不要再来骚扰我，你要是再这样我就叫保安了。 白鱼没有被单隐生这话吓退，反而豁出去几步上前，然后拉住单隐生，再冲杜艳里说道： 杜先生，你也帮我解释一下吧，我们根本不认识。 放手。 单先生，你听我说，我就放手。 看来是我脾气太好了，一个两个都蹬鼻子上脸，你们都不想在娱乐圈混了是吧？ 就在这时，清脆的拍掌声突然响起，原来是杜艳里拍了拍手。这突兀的声音除了把众人的目光吸引过来之外，也适时打断了眼前的混乱情景，然后就在附近的保安循声而入。 杜先生好，请问你有什么吩咐？ 把这位先生请出去吧，我并没有邀请他参与会议。 是。 两个保安立刻走到白鱼的身前，想要把人带走，但白鱼不甘心，毕竟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他还没有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完，怎么可能甘心呢？ 杜先生，你不要这样。 不该这样的是你才对，我手中的合同具有保密条款，如果白先生再度上前，我有理由怀疑你正蓄意窥探杜氏财团的商业机密。 什么？ 我没有。 到底有还是没有，我们可以法院上分辨。 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，杜艳丽觉得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，她就等着对方自己做决定。 白羽把嘴巴张张合合，看上去还想上前，但却迟迟没有踏出第二步。杜彦礼等了一会儿，然后看了一眼保安，保安知晓他的意思，就顺利地将白羽带了出去。闹事的人走了，会议室重新安静了下来。 抱歉，让一个无关人士闯进会议室是我的失误，我们继续吧。单先生请坐。 但是单隐生没有坐下，他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杜彦礼。 你居然叫保安了？ 我也很疑惑，单先生被人骚扰，为什么不叫保安呢？ 是啊，我为什么不叫保安呢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